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报26,696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是1,195亿9,000几万。恒指夜期而家系做紧26,560点，跌紧20点，成交接近10,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99.6跌2蚊，阿里巴巴203蚊跌3.6，汇丰控股55.6跌4.5，盈富基金26.95跌1.5，建设银行6.32跌4仙，美团点评102蚊跌3，中国平安88.2跌5毫，中芯国际16.02跌6毫，华夏沪深345.75跌6.5，信宇光学科技128.4系跌4.9。五大升幅股份：克利斯丁、环科国际、鸿宝资源、环球大通投资、中国投资开发。五大跌幅股份：美津集团、星捷控股、域高金融、嘉达控股、骏东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92，日元110.4，瑞士法郎0.975，澳元0.657，加元1.33，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019，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88。港金收报15,29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47.78美元，卖出价1,648.53美元。港汇指数107.4，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桥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开始挤塞噶，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桥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信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过咗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龙尾去到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另外，伟业街介乎考明街至到伟发道一段来回方向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美林村。之后提提大家咧，喺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水务急收，而家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一段咧，暂时都系唔能够通车。另外，东铁线嘅马场站咧，今日都系关闭噶，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东铁线嘅列车咧系唔停马场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 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大規模逆周期措施超過1200亿元，纵使下年度会出现历来最高的赤字，但我相信唯有这样做才能够为大家提供帮助。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6:52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自由风，自由风的。今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些更改的。我们会做到呢大概是7:30呢就会完结这个节目的啦。因为呢在7:30之后，我们将会转播呢由几个电视台呢联合举行的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不过呢，当然大家这个时间都还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表达一下你对于这份财政预算案的意见同看。当然其实头先呢，无论在朝头早的预算案的演辞的转播，同埋晏昼呢记者会的转播，以及我哋5:00到6:00呢财政预算案速递啦，大家都听咗好多呢预算案的内容㗎啦。咁你又有啲乜嘢嘅评议呢？其实呢针对基层而言啦，咁今年呢就亦都有一个举措啦，就係、每位嘅18岁以上嘅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呢都可以有10,000元嘅現金嘅，咁而根據咧政府嘅説法咧，佢哋就都係會係希望咧同銀行合作嘅，咁啊透過網上理財系統登記啦，亦都係可以選擇咧直接入數去銀行户口啦，或者係領取支票，希望咧今年咧8月前咧就能夠落實到噶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喺曾俊華年代啊嗰個6,000元計劃嘅經驗咧，其實咧亦都係透過分唔同嘅年紀啦，分階段。去领取的嗰阵时咧，就系有银行户口的人士咧，就可以直接透过银行咧攞到嗰一笔嘅钱。咁但系如果冇银行户口嗰啲咧，就可能要透过邮政局啊等等咧去攞翻一张嘅本票，然后再去指定嘅银行咧兑换嘅。咁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相信咧香港嘅市民今日听到咧系每人有10,000元一个消息咧，都会相当之即系关注啊！到底真系几时可以？有錢落到袋咧，咁而呢一個嘅10,000元嘅呢一個嘅即係分配咧，亦都會係惠及咧係大約700,000人嘅涉及咧嘅公帑咧係710亿元嘅開支。嗱，幫唔幫到基層咧？因為都係不分貧富咁樣咧，人人有份。電話旁邊咧，不如我哋請嚟咧一位關注基層嘅代表，就係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嘅組織幹事李志容啊。李志容你好， 係你好。 啊，睇完財政預算案啦，不如先講咧嗰10,000元，大家相當之關注啊。你覺得關唔關顧到基層咧？個個有份喎。 作為一個短期嘅舒緩措施。多多少少會有啲效果嘅，係啦。但係喺我哋嗰個立場咧，我哋唔係太想 政府以派錢嘅形式咧去代替佢嗰個長遠責任嘅。 咁但係今次都係一個比較即係特別嘅財政預算案啦。整體而言，你覺得對於基層嚟講，即係都會繼續有咧，譬如綜援啊，同埋生果金啊等等咧，都會出兩即係出多一個月啦。呢啲都係以前都有噶啦。咁你覺得今次援助基層嘅措施夠唔夠咧？ 援助基層嘅措施其實唔係好夠咯。嗱，佢而家嗰個狀態咧就係非住宅嘅用户咧，先至會有免水電啦。咁但係對於基層嚟講，佢哋一樣係冇受惠嘅。咁另外就係講緊其實而家嗰個所謂嘅派通措施咧，始終都係一啲商界啊，或者係一啲有物業啊，或者係營商嘅人咧，佢哋嗰個受惠程度係高好多嘅。咁我哋會覺得對於基層嘅照顧其實係好有限，係啊。 咁但係因為政府嘅睇法就係能夠保到啲企業嘅話呢，就可以保到就業嘛，咁亦都基層可以從中得益㗎嘛。係囉。 對我哋嚟講，係咪真係可以保到商界就等於保到就業呢？我哋有個疑問喺度囉。因為其實我哋過往都知道呢，有啲僱主其實佢係攞完津貼之後呢就結業，係啦。咁同埋其實而家好多嘅情況就係政府嘅施政失敗啦，令到個疫情嚴重啦。咁其實好多嘅市民係唔敢出街消費嘅，係啦。咁所以就算佢補到一時三刻，咁佢係咪真係可以重新令到個市場投入翻正常運作呢？我哋會有好大嘅質疑嗰個成效。 但係咧，如果我睇翻政府喺依個社會福利部分嘅開支咧，其實佢係有增加嘅，比起前一年咧，佢公共經常開支咧，同前一年嘅比較咧，佢有大概係11%左右嘅增幅嘅喎。咁其實佢又唔可以話即係完全冇關顧到一啲嘅基層嘅人士喎。 咁就要睇下佢用咩形式關顧啦。咁最通常政府而家嗰個做法呢，就係透過現金津貼去處理啦。咁但係對於一個健全嘅社會環境呢，其實係應該透過唔同嘅政策配合去令到需要嘅市民受到一啲財富分配嘅成果之餘呢，係減少公共財政開支。咁呢個先係真正健全同埋健康嘅做法囉。但係佢哋而家嗰個財政預算案裡面其實就冇乜呢啲咁嘅目光同埋一啲具體嘅政策喺度嘅，咁所以佢係使得錢多，但係冇乜用啊。 講到咧關顧基層啦，其實咧亦都有一啲嘅基層人士咧，佢可能係新移民嚟嘅。咁頭先我哋所講咧，嗰派發10,000元現金咧，因為佢係講緊永久性居民啊嘛，即係似乎新移民咧就應該都未能夠受惠啦。咁你哋覺得應唔應該要涵蓋埋新移民嘅界別咧？ 嗱，首先我哋咁講啦，嗰10,000元其實我哋覺得佢唔係一個所謂嘅受惠政策，而係喺呢段時間裡面佢施政失誤對於一啲基層人士或者香港市民嘅賠償嚟嘅啫，我哋會咁樣理解嘅，係啦。咁至於其他嘅社會群體嘅話，咁我哋會覺得如果佢真係喺呢個社會上面受到政府制度上面嘅認可嘅話，而佢又真係喺呢個時間裏面受到一啲好大嘅影響或者衝擊嘅，咁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嘅一份子嘅話，去支援嘅呢，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去睇下點樣處理嘅，係啦。 你哋覺得關愛基金仲有冇一啲嘢呢係可以幫到即係基層啊，做到一個保底啊？因為以前通常政府就係財政預算案做唔到，就會係關愛基金嗰度保底㗎嘛。你覺得仲有啲嘢想佢哋做啊？ 關愛基金其實佢喺八月嘅時候提出過有一啲嘅措施咧，我哋覺得對於近期受影響嘅市民嚟講咧，係會可能有啲作用嘅，例如佢嗰個失業啊，或者就業不足啊等等嗰啲津貼咧。我哋曾經有街坊係表示好期待呢樣嘢推出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就變咗得200,000嘅低津同埋一個學生資助嘅人士佢先至可以受惠啦。咁呢樣嘢我覺得佢哋可以重新考慮返嗰個原先嘅設計啦。咁另外就係長遠嚟講呢，其實佢哋需要有一個部分呢係 为一啲突发嘅情况去处理嘅，例如系而家嘅疫情啊等等之类嗰啲嘢咧， 系啦，咁都系可以处理嘅。好多谢晒你，李之容，暂时同你倾到呢度。 者会上话，抗疫期间餐饮业同埋住宿业有几个明显变化，包括透过电子商贸达成订单、发展中央厨房、唔同行业融合互助，以及冇接触配送。減少業界員工與消費者的接觸。報導說，截至本月20日左右，餐飲住宿企業一共為武漢等地區的前線抗疫人員免費提供超過40萬份餐飲和過萬間房間。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28.1 度，是有纪录以来2月份的第二高。同时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明早东风增强，展望星期五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逐步转凉。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桥快线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一带挤塞。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丁九桥快线啦，嗰度有交通意外，有一带挤塞，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适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撞到一个婆婆咧，佢话佢冇口罩啊，咁佢话不听两个礼拜都冇出过街啊，咁我就唉，佢好似仲需要我啦，俾佢啦。 香港人有难咧， 同舟共济嗰个感觉嗬。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大家对呢份嘅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由而家到7:30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睇法嘅。咁当然都预告一下啦，喺一阵间咧7:30之后啦，我哋就会转播咧系由几个电视台啊系联合参与嘅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而另外咧，亦都留意啦，今晚我哋嘅新闻部啊，亦都特别制作咗咧一个财政预算案特辑嘅。咁啊，就会喺咧系喺晚上嘅10:30之后播出。咁至于咧，听朝早8:00到9:30咧，香港电台咧亦都会系播出咧有几个电台联合参与嘅财政司司长热线啊。咁啊，请大家咧即系留意住呢几个嘅事项啦。不过而家当然要听听听众睇法先啦。李先生有咩睇法啊？ 系你好， 你好，李先生。 聽到啊， 係聽到好清晰，請講。 係冇啊，想反映一下即係嗰個財政預算案我嘅睇法啫嘛。 嗯， 咁首先佢話佢以啡色做呢個個底啦，咁我見到佢啊，即係好似大地嘅顏色啦，但係佢咧就都唔係太接地氣同埋人氣啊。我點解咁講咧？嚇，咁我有一點特別係即係今日見到醫管局話有信俾嗰啲前線人員嗰度，我有感而發。 係， 佢就掟到啊幾十億落去咁樣啦。咁本身我哋原則上話市民個個有10,000啊，好開心啊。 嗯。 但我覺得如果你話冇市民冇曬健康嘅話咧，即係佢掟嗰個數落去，而佢嗰個管理層或者佢嗰個對即係醫療嗰個敏感度。啊，即係對於嗰、那個即係醫療嗰個管理嗰、那個即係原即係職方或者員方嗰個管治仲係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只係錢嘅量啫，即係對於個質係冇乜改變到嘅。 嗯。 啊，咁有另一點有啲甚至話你呢1000多億嘅即係嘅支出啦。咁其實有啲可以慳翻喎，如果即係成個政府管治得好，係咪啊？ 嗯。 啊，即係點解需要係加多一啲嘅我哋嗰啲即係維穩嘅嗰啲咁嘅費用咧？係咪啊？ 嗯。 係咪啊？即係其實好多響措施或者施政裏邊，即係如果係可以接多啲地氣同埋人氣嘅時候咧，即係呢啲其實市民嘅錢可以係唔係因為咁嘅原因係俾我哋，係因為可能係即係真係去回饋翻係俾我哋，唔係話去。是做一些嘅舊經濟啊，是咁嘅情況，即係咁嘅條件底下去派俾我哋， 明白， 真係有一啲福利嚟。 係不過李先生啊，如果你頭先提到咧醫管局嗰度咧，咁就佢今次係俾咗750億嘅，咁佢就話對比起2017-2018年度咧個撥款係增加咗35%，咁同埋佢亦都有一啲關於醫療設施啊、醫護人手啊等等嘅一啲嘅新嘅資源嘅投放嘅喎，但係你覺得即係淨係咁樣資源投放都唔夠？是应该要做多啲其他嘢。 我见到个银码啦，我见唔到个质量有咩改变。 嗯，了解。 即系作为一个点。 好多谢晒你，李先生嘅意见。何女士又点睇呢？何女士你好。 你好啊。 是请讲啊。 咁样嘅，我觉得呢我有两样嘢想提出啦。咁第一样嘢呢就关于嗰、那个公屋个免租呢，咁既然而家呢个情况系咁严峻啊，成个香港，咁系咪应该即系比过往系豁免2个月会好啲呢？反正你又要做咁多重嗰个手续啊，各样嘢啦。咁另外一样嘢呢，咁系关于个口罩啦。咁我就觉得财政司都好似冇提及过。因为而家全港仍然系非常非常缺乏，我连一个药房都未成功买过。咁你叫我哋点出街呢？ 而家应该个供应多咗，不过价格都系贵咯，系咪啊？ 正常应该系个几人钱一个咯，但系我见到譬如某一啲连锁店咧卖到18蚊一个，就算你识飞嘅，咁我每个月用成几百蚊买口罩，根本就唔划算。 有一啲嘅外科口罩，而家我睇到大概都要成200多蚊一盒咧，一盒50个咁样啦，吓有一啲就。 咁我哋以前买开都系50蚊一盒嘅啫嘛。 系啊，冇错啊。 即系变咗嚟讲，我哋无端端喺个生活个担子好重啊！ 但系你觉得政府今次每位嘅18岁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都有10,000蚊咧，可唔可以帮助到呢方面嘅支出咧？ 我哋反而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去，咁令到每个人都唔使失业咧，仲更加嚟得贴切咯。 理解，好啊，多谢晒你何女士嘅意见。咁其实都系想咧，希望个经济即系早日复苏啦。咁变咗就大家即系宁愿有工做，咁都好过咧要政府即系谂好多嘅一啲嘅补底嘅措施啦。电话号码18721可以继续打嚟咧，讲一讲你嘅睇法。 CIBS 桌上游戏甚至啲棋类嘅活动，斗兽棋或者波子棋，对于你嚟讲有冇满足感咧？ 桌游呢啲其实本身系好难玩厌嘅，不停有新嘅 game 出现咧，系越玩越多嘅，成个人个心灵咧融入咗棋里面咁样。比赛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欣赏到其他高水平棋手嘅对决咧，非常之雀跃。 系咪飞将过河啊？ 呢个冚棋先有， 冚棋先有啊！即系 将军啊？ 将军啊，将军梗系有噶啦，冇将军点样可以捉？ 街坊体育会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不如咧我哋又听听商界对于呢份嘅财政预算案有啲乜嘢评议啊？吓，电话旁边咧请嚟中华厂商联合会嘅行政总裁杨立门喺度嘅，杨立门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 你好。喂，总评一下呢份财政预算案，你觉得如何呢？ 我哋都觉得系可以帮到商界，帮到企业，亦都因而可以撑到就业嘅，即系一个财政预算案啦。咁都各方面都有得着嘅。咁我哋其实之前都有即系要求，即系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一个信贷担保嘅计划，即系我哋希望系百分百嘅。咁而家佢都推出咗嚟，咁嚟紧呢六个月咧，我哋都觉得系一个非常时期嚟嘅，即系对香港嘅企业，尤其是系即系90%嘅人都系中小企啦，香港吓，咁所以佢哋即系面对嗰个租金啊，或者系个员工支出嗰个压力都非常之大。咁有一个上限200万嘅一个嘅贷款吓，咁仲可以选择即系六个月之内系。需要即係還本還息先啦，咁都係一個所謂即係救命錢咯。即係我哋見到好多中小企真係而家係掙扎得好犀利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亦都係有少少嘅即係利息方面嘅優惠啦，即係唔係好大，但係都有少少啦咁。咁當然即係譬如話台灣咁嗰個信貸計劃就直情係佢直情。唔使你俾息添，咁但系我哋都唔会话要求得唔咁过分嘅，咁佢而家呢一个嘅即系优惠大概2.75%嘅一啲年息咧，咁我哋觉得都系可以接受嘅吓。咁另外都有好多即系利及商界嘅一啲嘅优惠啦，好似旧年都宣布咗嘅一啲，譬如话差饷啊或者电费嘅宽减啊，即系商业登记等等，呢啲都延续翻一段时间，咁我哋都觉得系一。个系可取嘅一个做法嚟嘅， 但系杨立门，你头先提到咧嗰、个即系政府担保嘅企业贷贷低息贷款咧，又咁讲，即系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咧，佢都有啲限制嘅，譬如而家嘅说法咧，又要佢系旧年12月底就已经有商业登记啊，营运又最少3个月啊，咁亦都要睇埋咧佢最新一个月嘅营业额咧，系比旧年任何一季每月嘅营业额咧都系下跌。30%，即系都有好多嘅不同嘅条件规限，系咪真系帮到一啲嘅中小企咧？ 3个月要成立，3个月先可以申请，呢个都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 系 咁，即系可能都杜绝咗一啲啊。而家不如我开间新公司嚟申请你呢个贷款啦，咁样咁呢个必要嘅，我谂吓。咁至于你话审核翻即系嗰个嘅收入，咁呢个其实都无可厚非嘅。不过呢个可能会牵涉好多。即係行政方面嘅工作啦，咁、可能都令到嗰、那個個案可能要耐啲時間先可以批到出嚟啊，咁樣呢、這個我哋係唔想見到嘅，其實我哋咧希望可以快啲可以攞到嘅錢，但係而家聽到好似話成8月先可以開始申請嘅錢，我哋都覺得有少少失望。不過可能政府都要一定嘅行政工作去籌備啦。 明白。嗱，你頭先亦都提到咧，其他嗰啲譬如係即係稅務啊等等嘅措施啦。不過亦都如果我睇翻咧，以往年去到比較咧，譬如就是说宽免百分百利得税上限20,000啦，咁同埋是宽免非住宅咧嘅即系物业嘅差饷啊， 呢啲咁嘅措施啦。如果实际同以前相比咧，似乎大家嗰个差距系咪唔系太大咧？因为我睇大家都系上限两万啊，咁同埋亦都系嗰个差饷嘅宽免上限亦都系差唔多嘅啫。即系你就算系得益到尽咧，都系两万嘅啫，系咯。 是啊，即系我谂又唔可以话即系开天杀价嘅吓，即系我谂呢个都要接受啦吓，因为而家政府嗰个财政嚟讲都唔系咁好啊。其实我哋一个即系比较一般嘅嗰个观察咧，就系即系政府而家嗰个收入同埋嗰个支出咧，即系近嗰十几年咧，其实系飙升得好犀利。即系虽然而家未去到嗰个即系结构性嘅即系嘅财政赤字啦，咁但系咁样增加法咧，即系第时即系政府嗰个财政点样营运落去咧，会唔会系政府又会加多好多税啊，或者加啲新嘅税种啊，譬如话咩销售税啊呢啲，咁呢啲可能都会令到嗰个营商嘅环境系有影响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唔应该话政府咧而家即系系要所有钱都花晒嘅，咁所以可能都要有一个嘅一个量度喺呢一度，咁我哋都系明白嘅。 其实另外一个呢亦都系关于即系厂家嗰方面啦，咁佢其中呢第69段呢就提到再工业化同埋产业发展，咁佢就话会向创新及科技基金呢注资20亿推行呢再工业化资助计划，用配对嘅形式呢资助生产商喺香港建立新嘅智能生产线，亦都会向科技园公司呢增拨20亿啦，咁将元朗工业村有一个旧厂房呢改为呢系微电子中心，提供现代化生产设施。嗱，你哋就系厂商会啊。咁头先我讲嗰啲再工业化嘅措施，你觉得系咪针对到业界嘅需求去帮手咧？ 嗱，当然你科技发展呢啲系比较长远少少，但系都系急不容缓嘅。对我哋即系譬如制造业或者香港嘅工业或者香港的经济未来嘅发展嚟讲，其实我哋等咗好耐噶啦呢样嘢。因为其实好似系我冇记错咧，应该系旧年嗰个财政预算已经提咗出嚟咧， 系冇错， 就系话有一个再工业化嘅即系资助。咁其实我哋厂商嗰啲同事已经等咗好耐，咁无奈啦，就系即系立法会嗰度咧。就你知有好多政治嘅嘢啦，咁咧浪到咧，而家今日咧都未批到出嚟。咁而家今日財政司又話啊，要我哋盡快即係爭取。咁其實都要立法會去即係去幫手啦。咁我唔知係咪今次即係一聽喺個財政預算案度係可以即刻就去批埋啦嚇。咁如果唔係咧，你逐個跟住逐個又要上去財委會又要再批咧。我就覺得真係等得太耐啦嚇，咁其實今次你講話即係新科技嗰啲各樣嘅措施咧，其實都好嘅，譬如話嗰個科技券啦嚇，咁亦都由每間公司40万增加到60万啦，咁呢個係好嘅，咁同埋政府嗰個配對嗰個份額係多咗嘅，咁但係就我哋以前嗰個嘅即係經驗咧，就係呢個科技券咧申請得好煩嘅，那個手續，即係你申請佢幾萬蚊咧，佢又要你咧又揾三個即係個度假咁樣，係好麻煩嘅，咁希望即係嗰個手續咧都可以即係簡化一啲啦。咁另外就即係譬如話嗰個科技人才嗰個輸入，咁而家係好好嘅，即係佢而家就可以理及到一啲真係私人公司去做科研咧，都可以申請呢啲人才。咁所以各樣嘢加埋都唔錯嘅，科技嗰邊都。 你頭先咧亦都提到咧關注嗰、那個政府嘅支出嘅增長啊，因為作為商界都關注嗰個財政嘅穩健性啦。咁其實咧，陳茂波喺個預算案演辭入邊亦都有講嘅，佢特別就提到有個數字咧，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就係、是、回歸以嚟咧，經常開支由1500亿咧就升到去2019-2020年度嘅4400亿。咁亦都特別指出咧，就係、是、其實喺即係頭十年咧都仲係冇升得咁快，咁但係。似乎後面嗰七年咧就升得好犀利， 係 啦。嗱，我想問啦，即係作為即係商界，你對於呢份財政預算案啊，財政司司長特別提呢樣嘢出嚟，你點睇咧？因為而家係一個經濟差嘅情況嘛，經濟差咧，大家就期望政府係投資多啲，佢嘅開支係需要多啲嘛。但係佢而家又提出呢一點，就話喂，你唔好即係經常咁去增加一啲經常性支出喎。你點睇咧？ 我覺得佢咁樣提咧係啱嘅，即係佢都要報定案噶嘛，係咪？即係你咁樣一路加落去咧，對香港整體嗰個嘅發展咧係不利嘅嚇。咁當然今年呢一個加到即係嗰個赤字即係千幾億，我哋都會明白嘅，因為都係比較即係非常時期啦，又要抗疫又要逆周期咁樣，咁有理由相信就即係個疫症又唔會永遠落去嘅嚇。咁所以就即係今年呢個困難時期，我哋未雨綢繆即係。 積累嘅錢咁一使咧，都無可厚非嘅嚇。咁但係都大佢作為財政司長都要話俾全香港人聽，即係你唔可以即係坐喺度就每年都即係認。等緊政府俾你嗰萬幾蚊嘅，咁、坐食山崩係好危險嘅事咯。 啊，即係你覺得佢呢個警示咧嚟得及先 嘅？係嘅，係啊， 係， 因為佢真係使得有史來咁多錢啊，咁佢都係要講翻一句，即係提醒翻大家。 明白，好，楊立門，多謝曬你傾到呢度，唔該曬，拜拜嚇。楊立門咧係創新會嘅行政總裁嚇，聽出年嘅財政預算案啊嘅赤字咧帳面啊係達到1391億，咁當然啊，財政司司長就話即係有好多都係一次性嘅，譬如係啊即係派10,000元啊等等呢啲咁嘅措施。有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是你好主持。 是有 咩事我就讲一讲呢就财爷呢今次个 slogan 呢就撑企业保就业啊。其实大家客观地嚟睇企业使乜去撑啊都上市公司疑似上市公司。其实而家普罗大众嗰啲小市民水深火热嘅话其实就去撑企业啊。再睇睇嗰啲失业率我相信可能追过沙士嘅时候追英赶美联系汇率咁就係 7.8, 当年都去到8啦。咁我相信呢个数字虽不重业不远你猛话撑企业嗰啲企业真係唔使去撑㗎喎。 点解呢但係唔撑企业嘅时候。但係有好多中小企㗎嘛香港其实中小企嘅数目係好多。 中小企就咪企业啦讲得唔好听佢係咪用错字呢係咪先。 咁中小企都要请人㗎。 係咪咁你话撑企业我都睇落企业喂四大地产商使乜去撑呀係咪咁变咗嚟计嘅话呢我就话喂佢同埋一样嘢你话喂撑完嗰啲中小企。如果而家你挽救啲中小企最终都係要冚期㗎啦倒不如花多啲资源落去制造多啲就业机会俾嗰啲市民都有个期望啦。 唔係呀但係何生你会唔会有少少矛盾啦唔好意思李生如果你撑咗企业嘅时候咁佢咪唔使執笠囉咁跟住佢咪会继续投供呢个就业机会囉。 而家所谓撑嘅话呢老实讲佢而家抌完呢笔钱落去呢嗰啲企業呢所謂嗰啲中小企呢係咪起死回生呢如果係就唔介意擺落去啦可能擺完落去都係落咗海嘅嘢大家可以客觀地去睇不過冇人夠膽去講嘅咋嘛你話而家我抌完落去係咪三個月會復甦呢當年沙士嘅時候有阿爺放水落嚟有 SIPA, 下自由行放落嚟就令到香港呢起死回生嗰就係我哋嘅衣食父母嚟嘅。咁但如果今年嚟計嘅話呢今次疫情過咗之後啊阿爺都自身難保啦我哋睇一睇點樣係可以喺當年沙士嘅時候起動得咁快呢固本培元呢我相信呢個難度係相當之高當年啊董伯伯都叫我哋啦去食菠蘿包坐的士啦的士嗰個話我你不如俾多啲生意我做我再食菠蘿包啦即係大家都唔使做咁但係阿爺呢 SIPA 當年真係幫助香港唔少嘅我哋真係飲水要思源咁、但係今次嚟計嘅話呢大家諗唔諗得到有乜嘢政策可以令到香港喺短時間裏面復甦呢 啊呢、這個就要留返 而家就高人喺度你問一問佢提都唔敢提。 呢、這個就要留返政府去諗啦多謝晒你啊李先生嘅意見啊今晚自由風自由風呢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因為我哋會轉播財政預算案嘅電視論壇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好多人去郊游去行山的时候就发觉人山人海那我们人山人海我们除了说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这个很港式的英文之外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我们说英文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字当然我们是 crowded, it's very crowded up there. 那另外一个我们很常尤其是在口语会用到一个字就是 packed,P-A-C-K-E-D。那如果想画公仔画出墙我还可以说 packed with people, 都得 okay? It's really packed with people there. 那就是哇那里真的好多人啊。好讲到这里 ,see you next tim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财政预算案记者会。 欢迎大家收听由香港电台第一台转播，应该是财政预算案的电视论坛。我是公共事务组的高福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出席这个论坛，回答五间电子传媒的提问。今日陈茂波司长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下午已经出席了记者会。观乎记者所提问的重点之一，可以是说预算案今次是讲到在2019至20年度特区政府的账目是见红这个问题，赤字会去到378亿。数数手指，香港对上一次出现财赤已经是要数到2004-2005的财政年度了，因为当时刚刚经历完沙士嘛。当时的赤字是134亿，之后15年来一直都是盈余，今次一来就去到378亿了。更加值得留意的是，陈茂波仲预计未来五年预计继续是会有赤字，2020至2021年度赤字是1391亿，而由2021-2022年去到2024-2025年赤字是会介乎74亿去到170亿之间。使得了这么多呢，陈茂波司长说要分开两个层面来看。出年有成1000亿赤字，他说主要因为政府今年派钱和推出很多一次性的宽免措施，相信是不会造成一个长远负担。但是跟住落嚟四年都继续录得财赤，就是因为政府的收入未能够追得上开支的增加，而且特别是讲紧经常性开支的部分。预计去到25年的3月底，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是会得返9371亿。这个情况司长就说不可以持续下去，不可以个开支不断这样增的。就说过往这些的经常性开支增加是追落后，未来进入整固期，还有可能各位的市民都要预期未来可能会逐步去削减一些一次性的宽免措施。所以相信香港未来有没有足够的财政承担能力去应付不断上升的经常性开支，应该会是今次电视论坛的重点之一。除了这个的财赤受人关注，派钱这个议题亦都相当受人关注的。今次推出的大规模逆周期措施是涉及超过1200亿元，当中单单是向每个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10000元，就涉及到710亿元的开支。所以见到下午记者会的时候，大家最关心了，这笔钱市民何时可以拿到手呢？陈茂波就说最快在今年的7月初接受申请，并且在暑假期间陆续发放款项。不过我们看回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时任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都试过派钱的。那时候是派6000元，有报章跟我们计过数，由计划公布一刻去到派钱大家真的代代平安的一刻，前后用了240日，即是起码要 7.8 个月的时间。有没有那么乐观呢？都真的要看看一阵间司长在这个预算案论坛里面有没有进一步的解话，可以怎样去加快速度了。例如有政党就建议是否可以将这一笔的派钱的拨款是在预算案的整体里面去抽出来，等加快这个的审议程序呢？除了这个的派钱的措施之外，大家当然都很关心一些一次性的纾困措施啦。今次其余的派糖政策还有100%减免2019至2020年度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以及是利得税，分别是个上限是20000元，政府税收会少收208亿元。至于住宅和非住宅的物业都会有差饷宽免。讲到这个非住宅物业，即是大家很关心的商户，为了舒缓他们现在面对的财政压力，政府还会为他们额外给多4个月的电费补贴，水费排污费一样有得减。不过对于一些企业来讲，其实如果没有生意做，这些的电费、水费甚至是排污费的补贴又可以帮到多少手呢？最后讲到基层方面，综援、高龄津贴和长者生活津贴、伤残津贴都会出双 量，但是看到呢代繳公屋租金一個月的措施呢就只限一些低收入用戶啫。留意到一些政党的反应啦，一关注基层的政党，譬如好像工党咁啦，立法会员张超雄就觉得咧系未必帮到手。听下现场， 陈良君。嗱，今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宣读咗最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啦。嗱，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都会知道啦，今个财政年度咧系预计咧系会有赤字，15年嚟咧第一次。下个财政年度咧嗰个赤字金额咧更加系会创新高添噶。嗱，预算案入边咧有唔同嘅纾困措施，但系市民啱唔啱心水咧？我哋今日请到司长陈茂波同我哋倾下。司长你好。 你好，梁君。 今日呢个论坛咧系由多间嘅电子传媒合办噶，先介绍下各间传媒嘅代表。有 Now TV 的韩全、凤凰卫视陈冠生、无线电视李卓谦，同埋有线电视的马晴晴。正式同司长咧系去交流之前啦，我哋先将时间交俾司长讲解一下预算案。 哦，好啊。各位市民，今朝咧我喺立法会咧就提交咗特区政府2021年嘅财政预算案，防疫抗疫同埋。運用好資源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咧，幫助企業同埋市民係特區政府工作嘅首要嘅任務。喺上星期咧，特區政府成立咗300億元嘅防疫抗疫基金，針對一啲喺風眼之中嘅行業同埋市民咧，提出一啲舒緩嘅措施。在我預備呢份預算案的時候，我是以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舒民困作為一個主軸。雖然嚟緊呢年財政赤字是比較高，但是我哋。